幸福的风。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，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？愿不愿意 听者有份，这股幸福的风已经是吹到了你的空间里，希望它能够带给你好运。在今天晚上的点歌当中，如果你想送歌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、同事或是自己的话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我呢也要为你带来草莓味的点歌。在春天里呢，有很多新鲜的食材，还有一些美味的让你心情大好的食物，我觉得有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就好像烦恼很容易被打败一样。下面这首歌来自 SHE， 叫做怎么办。怎么办呢？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，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，这就是要叫救护车。别看我是别看我，我的脸红就快要爆了了。为什么那有什么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。怎么办也只添忧丧，他都爱你快乐又孤单。怎么办爱却不能讲，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。怎么可以这样，笑容打败太阳，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。我虽然无力抵挡，但是日子还长，总有一天换你为我疯狂。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，害得我你害得我脸皮有了一点惊喜，优雅全都毁了。靠近我别靠近我，到底离你多近比较好呢？完蛋了，我忘了大了，我整个人眼看就快要不是我的了。怎么办感觉天有酸，这条爱你快乐又孤单。怎么办爱却不能讲，你真讨厌 是甜蜜的抱怨吧。终于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有感觉的人，但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的告白，和接下来会有一些变化，但是要勇敢的先走出一步。 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我面前笑嘻嘻，话语入耳细，我对你充满意。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，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里，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。你转过身去，全已

给时间一点时间，让过去过去，让开始开始。 哎呦，这个绕哦。 男左女右 啊， 让我更懂你。 我懂了，你是想拖时间？你也不是想拖时间。 微广购物周年庆感。